季节醉人的诗篇，

看见人

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。 彼此也